麦克，你看这道题这么做。 哎呦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别学了。明天就是周末了，咱们休息休息吧。 哎，兰兰，一块出去玩怎么样？好了好了，您别说话了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你们学吧，你们学。 我和麦克也正想休息休息，你说吧，你明天想去哪玩？ 我们明天去天坛吧。 不是我想去啊，是麦克没去。 好啊，我们可以给麦克当向导。麦克，怎么样？你想去吗？ 太好了，我早就想去了。 那小明，明天天气怎么样？ 我打12121听听天气预报。 明天晴转阴，最高气温20摄氏度，局部地区有小雨。 小明怎么样？ 天气预报说明天晴转阴，最高20度，局部地区有小雨。 局部地区有小雨，那天坛不在局部吧？ 麦克，局部是一部分一些地区的意思，不是一个地名。好了好了，小明，明天要下雨，别忘了带伞。 放心放心。